第32课 课文。 小兰，我上班去了。 江山，回来。 干嘛？ 下雨了，带上雨伞吧。 云不多，又刮风了，一会儿可能出太阳的。 别怕麻烦，要是淋了雨，又该感冒发烧了。 我脑子不好，常常忘事儿，也许会把雨伞丢了。 你不会小心点儿？ 上次丢了雨伞，我到地铁站去找，又把帽子忘那儿了。 你简直像个粗心的孩子。 伞呢？刚才还拿在手上。 在椅子上。 生词。 雨。 雨伞。 云。 风。 一会儿。 太阳。 脑子。 帽子。 伞。 椅子。 麻烦。 上。 粗心。 下。 刮。 怕。 淋。 感冒。 发烧。 丢。 像。 拿。 也许。 常常。 简直。 练习。 语音练习。 麻烦。麻烦。 脑子。脑子。 钥匙，钥匙。 帽子，帽子。 小心，小心。 孩子，孩子。 价钱，价钱。 椅子，椅子。